我爱或不爱，不想就不算，也不甜。熟悉的人远在天边，陌生的情永在眼前，不断再见，还能说多少遍，已经成风。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。不断再见，还能说多少遍，已经成风的不能视而不见。

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，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，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，因果殊途莫人归，年幼的只像个散水，无意时间长短之随，何时只在一夕花蕾，流离失所花落人悲，说不爱就是爱，冷漠无情是自害，优柔寡断情难猜，爱在最初是情怀，

是不断拷打我，偶然做梦，假装你还没走，你没有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只是不相信你从未曾心痛，希望你能过得从容。

让人好舒畅。放学后的球场，欢笑的对方，照常那样。午餐清汤，电影观后感，回忆日记，新的白衬衫，天太热会流汗，再冷会伤感，忘太阳，有希望，有歌唱的地方。大太阳，太缓慢，太简单的喜欢。大太阳就要落下，只要过了，心情会变好。微风带着一点点的凉，住眉毛，醒着的美好，从小到老。大太阳，有希望，有歌唱的地方。大太阳，

心抽中的你，甜蜜我梦想。就像落叶飞，轻敲我窗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。天空多宽，我亦放亮。一起坐坐谈谈，来日冬香。莫说爱间低吻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运，无人如你逗留我。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。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样。 香烟